里行间，任我两望相对无言。大概是他恰好钻进了你的心里，堵住了那片空白，才发现没有他生命变得如此煎熬。你认真地说你喜欢的山茶，依然自得地收起别的红玫瑰，你温柔地说你眷恋我，然后迫不及待地爱别人。你给我的感觉总是患得患失，就像寒夜里看云，比如 窗外，我已经虚脱了时间，它经过我疲倦，像从没被爱过，但是明天 南国边，邻国个南，你那边行呢？ 巴萨太后，俺哈比曼丹人，我有金，也山，你心那边行呢？ 你可知道有个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的人儿很善良，那里是我的故乡。蓝的天，白的云，一条河江村村窄窄，轻轻柔柔的怀抱。江水慢慢的流扬，走了很久很久的路，想看看那个地方。蓝蓝的天，白的云，还有一面向我注视，充满温暖的眼光。 春日大流前，看着旁人在变，找福镜提你你未 沉默，傍晚云彩。 管一切都很平淡，不觉出彩。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欢声和笑语还在我耳畔。如今一个自在，城市两端相聚，远相艰难，不聚只散。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立秋的画卷平铺简单，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盘旋。离别时知道是当时习惯，一切都很平淡，不觉出彩。雨落时才想小雨还在我耳畔，如今一个自在，城市两端相聚，远相艰难，不聚只散。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毕竟一生很短，少有缘满。上天台倾倒理想一万丈，他不是在北风仓皇途经的芦苇荡，他梦中的草原白茫茫，列车搭上悲欢去辗转，他尝遍了每个异乡，现实赠送的他。故人

白上花开，我们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那时天空那么蓝，时间那么慢，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 声音好听，这对白的花朵好看，扭曲我的世界，只因为活着。

心碎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City, I'm 1,000 miles away, but girl, tonight you look so pretty, yes you do. Times Square can't shine as bright as you, I swear it's true. Hey there, Delilah, don't you worry about the distance, I'm right there. If you get lonely, give this song another listen, close your eyes.Listen to my voice, it's my disguise, I'm by your side. Oh, it's what you do to me. Oh, it's what you do to me. Oh, it's what you do to me. Oh, it's what you do to me. What you do to me. Hey there, Delilah.Times are getting hard, but just believe me, girl. Someday I'll pay the bills with this guitar. We'll have it good. We'll have the life we knew we would. My word is good. Hey there, Delilah, I've got so much left to say. If every simple song I wrote to you would take your breath away, I'd write it all. Even more in love with me, you'd fall. We'd have it all. Oh, it's what you do to me. Oh, it's what you do to me. Oh, it's what you do to me. Oh, it's what you do to me. 1,000 miles seems pretty far, but they've got planes and trains and cars. I'd walkI had no other way. Our friends would all make fun of us, and we'll just laugh along, because we know that none of them have felt this way. Delilah, I can promise you that by the time we get through, the world will never ever be the same.Miss me 2 more years and you'll be done with school, and I'll be making history like I do. You'll know it's all because of you.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to. Hey there, Delilah, here's to you. ones for you. Oh, it's what you do to me. Oh, it's what you do to me. Oh, it's what you do to me. Oh, it's what you do to me. What you do to me. 时间15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丽晴，今年19岁。在我目前的人生当中呢，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他在我眼中是非常清瘦的，然后，就给人第一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瘦，但是他又非常有气质，留着一个比较干练的短发，然后是一个斜刘海的一个女性，一个这个人他就是我高中的一个校长。我觉得在我高中的经历来看的话，他给了我很多机会，给了我很多展现自己的机会，包括有些机会是对于我现在大学，包括可能对于我以后今后的人生都会有影响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于我人生方面价值观啊，这些也会进行一些改变吧。然后我觉得他是我目前来讲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对他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谢您3年来对我的照顾吧，给我了很多这样的机会，非常感谢。 偶尔在镜子里面，旧时光和我相遇，那片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的暖冬，大雁飞过秋天的海面，看着奔跑的童年，吃这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他手中的口琴唱的歌，唤醒贪玩的耳朵，爱是手中捧的红苹果，那年夏

轮回过几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这一世千般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面目，一花一树一贪图，情史中爱偏开在迷途，忘前路忘旧物，忘心忘你忘最初，花瓣瓣留在爱你的路，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有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 煽风点火，雨夜静静秋，树满枯竭凋落，微风洒悲奏。 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 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慵懒的午后，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 生涯，你的心了无

常慢慢不可及，是泪天涯无归期。千言万语却如鲠在心底，愁思万缕一朝夕。思念远兮，悠悠浮云为我起，奈何鸿飞不见你。 一次想一起看月亮，嗅着那桂花淡淡的香，那夜的月光仍在天空发亮，今夜它却格外的让人心伤。会不会在远方，然后化为我守望？ 要女朋友别忘了记，拿去翻案。